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石雨山占地800里，凡人不便遇见，文玉京便走在前头带他绕山而行。一路无话，走出约一里地后，叶继明失去了耐心。在剑出瞬间，叶继明书生衣冠尽数炸裂，香血崩毁，悬衣飘飞，一柄沉沉的黑金重剑悄无声息自后径直割在了文玉京颈上。叶继明不愿再伪装下去，冷冷道： 还要走到哪儿去啊？ 文玉京也不惊讶，背手站着，任他用剑指颈，嗓音清澈又冷淡： 公子不去赶考了吗？ 此处既无旁人，叶继明也不必掩饰，书生意气净化邪气。 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 不难。 说到这里，文玉京先是一愣，随后才意识到自己这劲儿劲儿的语气像极了池小池，不禁轻笑一声。叶继明被他笑得不爽，又见他处之泰然，无意争斗，反倒趁着自己莽撞躁进起来，心里吃了一声。 既猜到了，你待如何？ 文玉京绕了一圈，又将太极打了回去。 宋公子赶考？ 叶继明想， 怎么听着跟宋公子上坟一样讨厌啊。 这一来二去间，叶继明觉出此人不是借故支开断书诀，是想借机除去自己。然而他戒备心向来深重，即使心里有数，也不敢全然放松。文玉清倒是安然。 公子，快些上路吧，早些将你送到，我也能早些回转。书诀还在等我回去，你也不想他等急了吧？ 一听他提到断书诀，叶继明心知不妙，马上替他申辩： 我预想，断书诀也仅几面之缘，不算相熟。 我知晓， 你是他的师父，我不想与你争斗。 很巧，我也是。徒儿交几个朋友，是他的事情，我又何必多管呢？ 这套说辞太过冠冕堂皇，他并不狠心。不过文玉京的言辞实在恳切，在叶继明回味一番，差一点就要信了他的邪事，文玉京却主动伸手，拇指与食指轻轻捻住黑金剑尖，搓了搓闭目道： 好剑。 叶继明一惊，想要抽开剑，可试图撤去剑锋之时，他骇然发现，在那两根修结的手指加持下，自己甚至无法移动剑尖分毫。他被激起了性子，握紧剑柄，正欲发力拔出剑来，突觉一股至纯罡气沿剑身袭来，接下来掌心一震，轻微的灼痛感让叶继明头皮一麻，立即放开剑柄低头看去。他的掌心里被打下了一个淡金色的烙印，上书一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：来。叶继明震惊了，他第一时间调息理脉，生怕这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会对自己下什么毒。但细里一遍，除了掌心烧灼的刺痛犹存，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妥，经脉未曾受制，体内也未有毒素流入，一切安然。叶继明捂住右手，警惕后退。 文玉京，这是什么？ 文玉京单手拔出后背臂伞，瞬间换为软剑，反手甩缠上黑金长剑的剑柄，再萧萧然一转身，将长剑稳稳送回叶继明腰间的剑鞘中。 有用。 文玉清语焉不详道。 但最好不会用上。 叶继明咬牙尝试擦掉这老绳子，这打上的经文若是像点样子，叶继明未必会这般生气，偏偏是一个换狗式的来字，简直土得惊心动魄。但是那金字像是长进了肉里，不仅无法抹除，反而越擦越亮。叶继明急于吐血冲口而出： 文玉京，你竟敢，你敢这样羞辱本君！ 文玉清温柔的一欠身： 公子误会了，只是为不时之需。 叶金明哪里听得进他的解释啊？可刚刚的短暂交手间，他已做出了判断，此人非是一羽之辈，与他动手，一来占不到便宜，二来他是小鱼的师父，哪怕是为着小鱼，自己也理当礼遇一二，不该彻底撕破面皮。计较过其中厉害，叶继明忍下一口气，把案件的手放下。 可有人对你讲过，你看起来颇为正人君子，却着实惹人厌。 不能动手，还不许他动动口？明明只是不痛不痒的评价，文玉京却是微微一怔。叶继明的评价，按理说他该是从未听过的。自从被格式化后，大多数以前相熟的系统都来安慰过他，他也在大家的安慰中勉强拼凑起了一个关于自我的大致认知。大家用的较多的形容词不外乎人很好、温柔、人缘不坏，于是他便自然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。但叶继明一句无心之语，竟隐隐拼合起了他已经被搅碎的零散回忆。他似乎在哪里听到过类似的评价。叶继明嘴上占了便宜，又见文玉京出神，便以为他被刺到了，略得意地哼了一声，把被他打上金印的手掌背在身后，抛剑出手，翻身而上，故意挑衅道： 文君子，本君走了，无需相送，有缘再会。 文玉京也不恼，拱手道： 叶公子慢行。 本来以为自己打了个翻身状的叶继明差点从剑上翻下，他是如何得知自己名姓的？可怜他好容易在言语间扳回一局，打算趁机抽身而退，走得雄赳赳气昂昂，却不意又被姓文的吓了一程，现在再打嘴炮气势又落了下乘，只得强行咽了这暗亏，转头便走。目送着叶继明离开，文玉京背身在月光下缓缓独行，整理着思路。方才受叶继明启发引导，他脑中出现了一些极其散碎的音讯片段。那是023的声音，听起来有点生气。 怎么又是这个061？你烦不烦？第几遍了？你自己说，这电影你放第几遍了？ 他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 还好吧，也没有很多。 089懒洋洋的声音传来： 是啊，没有很多，也就八九十来遍吧。认真讲啊，六爷，你媳妇打算什么时候演新电影？能不能给我们个准信？ 她不是，别这么说。 061听到自己略严肃地否认了089的说法： 他是我邻居家的弟弟。 061颇为呐喊，在自己现存的记忆里，他可从未对023和089这样一板一眼的说过话。 行行，弟弟弟弟。 089的声音又起： 那你能不能给你弟弟托个梦，让他行行好，一年多拍几部电影？你摸摸你的良心。哎，摸好了，咱们朋友聚会你总放他的电影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 每次都有没看过的人在。 他仍试图辩解： 他又演得很好。 023忍无可忍： 可我们两个每次都在啊。 061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了： 抱歉抱歉，他的新电影已经杀青了，大概2个月后会公映的。 023心气这才顺了一点： 你下次就会再放这个，我真的跟你没完。 不如下次在房间门口挂一个牌子：脑残粉勿进。 对极了，脑残和脑残粉勿进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 你把话说清楚，不然爸爸就要伤心了。 你有本事伤心，你倒是有本事出去啊！出去前把我的薯片吐出来。